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将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10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如果我把腾飞这个词用在朱婷身上，恐怕不少人都会发出疑问，因为朱婷已经非常耀眼了。但是其实2016年里约奥运会夺冠之时的朱婷还没有成熟，跟随国家队打高水平国际比赛不可或缺，但是国内联赛已经无法让朱婷再获得质的飞跃。中国女排如果想继续夺冠，朱婷如果想再度提升水平和阅历，丰富大赛经验，就要去国外顶尖职业俱乐部去锻炼。2016年5月7号，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豪门瓦基佛银行俱乐部公布了朱婷即将效力的消息。这位2014年女排世界锦标赛最佳主攻手和2015年女排世界杯最有价值球员，将在伊斯坦布尔开始新的生活，征战2016到2017赛季土耳其女排超级联赛。这也是中国女排现役顶尖国手第一次出现在世界顶级排球联赛。朱婷表示自己很珍惜这样的锻炼机会，力争提升自身水平，为中国女排做出贡献。目前土耳其超级联赛、意大利职业联赛和俄罗斯超级联赛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三大女排联赛。在土耳其超级联赛中，伊萨奇巴西、瓦基佛银行、费内巴切和加拉塔萨雷等俱乐部都是顶级强队。朱婷此行的价值非常高。自从里约奥运会夺冠之后，朱婷一直很忙碌，只是临时找人简单学习了土耳其语，但是这对于英语都不是很熟练的朱婷来说的确太难了。刚在家过完中秋节，朱婷就一路奔波来到郑州，然后一个人乘坐高铁赶到北京，经过短暂休整，9月16号晚上在雨中，我和朋友们一起到首都机场送朱婷。这是朱婷第一次自己出国打球，她对于前途有一定的不安全感。她说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然后就没话了。 性格内向的朱婷本来话就少，这突然的平静又平添了一些伤感。我问朱婷，土耳其语学得怎么样？他说全忘了，就连谢谢和你好我现在都不会说了，太紧张了。由于朱婷十分低调，知道朱婷具体出发时间的人并不多，不过还是有一些朋友来送她。外面的秋雨拍打着朱婷的心，她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朱婷说，我很高兴也很兴奋，因为终于可以去闯荡天下了。未来队友的水平很高，都是世界级高水平选手，我刚到那里未必就有出场机会，所以我还是去好好学习，去感受世界高水平职业女排联赛。朋友们一直送他到国际出发口，就在分别的那一刻，朱婷哭了。这时候有人说，朱婷加油。朱婷再度回头挥手致意，然后迅速擦着眼泪前行。朱婷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之后，我收到了朱婷发来的信息。我会依然谦逊谨慎，朱婷还是那个朱婷，我一定会进步。未来，朱婷将开启一个 MVP 收割机的开挂人生，向世界巨星行列迈进。坚决支持朱婷出国打球的郎平说，随着世界体育的发展，世界排联技术的改革，中国排球联赛会有很多外援来打球，我们的高水平运动员也可以走出去。朱婷能够走出去，和世界高水平的选手在一起共同训练和比赛，我相信她的排球技术会有更多的突破。2016年10月，朱婷代表瓦基佛银行队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世界女排俱乐部锦标赛中亮相，随后带领瓦基佛银行队以3-1力克瑞士苏黎世队，斩获了世俱杯的铜牌，在国际职业首秀中拿到一枚铜牌，已经让朱婷感到很知足。从3-1击败日本久光制药，拿下了全场最高的28分开始，朱婷踏上了世界国际职业舞台。虽然无缘决赛，但是朱婷在世俱杯之旅还是展现了非常强大的个人实力，几场比赛的表现可圈可点，队内头号得分手的地位难以撼动。朱婷在本届世俱杯上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包括她护臂上的国旗。朱婷说，印上国旗是因为我是中国人，也是中国女排队员，在国外赛场代表着中国。这一次虽然没有能够拿到世俱杯的冠军，但是朱婷很满意。她说，不可能什么美好的事情都会一下子落在我的头上，现在我已经踏上了世界职业赛场，相比在国家队的队友，我已经是幸运儿了。对于即将在土耳其开始的欧洲职业联赛，朱婷说，我可以打土耳其职业联赛，还可以打欧洲联赛，这已经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人不能不知足。也许这次是朱婷独自打拼，和以往跟随中国女排打国际比赛不同，朱婷感慨良多。她说，我要回报郎平指导的知遇之恩，也要回报家人多年来对我的投入和支持。虽然我父母连排球是几个人在场上打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养育了我。朱婷已经有了2个姐姐，之后朱婷又多了2个妹妹。这个五朵金花之家生活的一直很艰苦。朱婷的父母一度认为朱婷应该去南方打工， 但是朱婷却坚持要读书。后来父亲朱安亮妥协了，让他到县城去读书，这才有了后来进体校、进省队、进国家队的机会。朱婷的父母是土生土长的农民，根本没有竞技体育的经历，也没想过朱婷有一天真的成了冠军会如何回报他们。朱婷是河南人，特别爱吃面食，但是土耳其这样的餐馆太少了，既要承担训练和比赛的压力，还要适应语言、文化、饮食等差异，朱婷的确遇到了困难。不过这段经历对朱婷的锻炼也是全方位的。朱婷说，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在赛场上，我就代表着中国女排，就要展现出女排精神。北京时间2017年4月24号，在意大利特雷维索，朱婷领衔的土耳其瓦基佛银行女排表现出色，3-0零封东道主意大利的科内利亚诺队，夺取了欧洲女排冠军联赛的冠军。朱婷还荣获了欧冠最有价值球员。从亚青赛、世青赛、亚锦赛、世界杯、奥运会，到土耳其超级联赛、土耳其杯赛以及世俱杯、欧冠，朱婷都能在重要赛事中成为最有价值球员，成为名副其实的 MVP 收割机。当朱婷再回到国家队，我们发现他打球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更加自信，而随着后排一传、防守、串联等保障环节技术的提升，朱婷已经成为技术精湛的世界巨星。朴实的朱婷十分珍惜当下自己所经历的，对很多人表达了感恩之情。朱婷有望成为世界级的伟大运动员，并成为全世界青少年学习的榜样。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2017年3月29号，一个折磨了全国球迷长达半年之久的谜底终于揭开，郎平继续出任中国女排总教练，助理教练安佳杰出任执行教练，直至2020年东京奥运会。当然，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已经延期到2021年。随后，中国排协公布的新一届中国女排大名单也很郎平，那就是青春洋溢。当然，也有多位名将离开了中国女排，这也是郎平的决断力和大手笔。4月6号下午，中国女排主帅郎平续约之后，开启了第一课。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的新横幅挂在了训练馆的墙壁上，这是里约奥运会冠军中国女排的新誓言。郎平站在了新一届中国女排姑娘们面前，她的讲话充满力量，新生们的眼神充满崇敬和期待之情。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想不到自己有一天能够亲耳聆听世界名帅郎平的教诲。在姑娘们眼中，郎平是中国体坛的英雄，是高不可攀的偶像，是伟大的人生榜样。郎平的声音并不大，但是在这样安静的环境中依然震撼人心。这是新一届国家队的第一期集训，也是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开始。每名球员都要努力全力以赴， 标准一时达不到没关系，只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每一天进步。我们未来的目标是东京奥运会。奥运会非常残酷，我们要能和世界强队抗衡，我们要相互尊重，相互支持。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其他对手也会有新人涌现，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和上一个周期一样，不管我们走出多远，一个比赛结束以后就要从零开始。我们的目标和里约奥运会一样，肯定是冲击东京奥运会奖牌。一切从零开始，是告别过去，冲击东京奥运会奖牌，就是展望未来。这就是总教练郎平的态度。随后，大家围在一起喊：“一二，加油！”新征程开始了。郎平说：“这是很有意义的一天，因为这是2020年东京奥运会周期开始的第一天。我们的大目标就是为了东京奥运会做准备。今年的集训，我们引进了很多新人，希望通过试训发现他们的潜力。我们会一如既往的努力，不仅考虑东京奥运会，还要着眼于下届奥运会，希望总会有优秀的新人补充进来。2017年，郎平将退居二线，一切具体事情都交给执行教练安家杰去做，郎平主要负责把关。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中国女排是一支拥有光荣传统的球队，更是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郎平把自己最优秀的团队完整地留给了执行教练安家杰，希望中国女排再度扬帆起航。作为国家队总教练，郎平一切尽在掌握。他说，这次组队之前，我们专门开会讨论过，有很细致的计划和安排，希望安指导率领教练团队把训练执行好。2017年我还有康复计划，会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协助教练团队，多提一些建议，遇到问题多进行探讨，寻找解决的办法。这一刻，中国女排面向2020东京奥运会出发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惠若琪，中国女排颜值担当，2013年郎平挂帅之时首任中国女排队长，2016年奥运会冠军，2017年联赛冠军、全运会冠军，中国女排当红球星。用当下流行的语形容，惠若琪这三个字就代表着巨大流量，就等于票房号召力。不管是在赛场还是在其他地方，小惠就是靓丽和成功的代名词。整个2017年，惠若琪都非常忙碌，除了训练比赛，他还在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生课程。12月，我跟惠若琪聊天的时候，他介绍了自己的动态：最近我在学校上课，也和老师不断交流，结合自己所学内容，在如何利用自己的惠基金、体育产业开发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我觉得这是一个给自己充电的过程。接触社会多了，我发现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需要很多的理论支撑和自己的理解，不能像以前一样仅通过实践就行。不断的学习和接触，也给惠若琪带来了全新的感受。他说，通过和不同领域的人接触， 我发现自己要做的事情、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作为体育人，除了球场，我其他方面基本上是一张白纸。把其他领域优秀的人的特长吸纳过来，是我现在做的事情。而且不同的事情也让我感受到体育不一样的一面。作为专业运动员，我们的主旨是在赛场上争金夺银，为国争光，实现自己的梦想。体育是最高的娱乐，除了竞技之外，体育还有自身的魅力。拿到成绩的同时，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什么，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我对体育的理解和以前不同了。从专业运动员到职业运动员是一个转变，我在想如何改变运动员形象，不仅是指综合素质，还有运动员自身的定位，这都是可以进步的地方。对于未来，惠若琪平静地说，我是慢慢的有了转型的想法，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是2015年，当时我的心脏出现了问题，连世界杯都没去成。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除了打球，我没有其他擅长的了。做心脏手术的时候，真的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还能活下去。幸运的是，我挺了过来。在养病期间，我不断思考自己以后能够做些什么。2016年，我又回到了球场上，甚至完成了里约奥运会，还夺取了冠军。接着，我跟江苏队在联赛和全运会都取得了冠军。但是我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未来，我在不断的尝试，正好利用这个缓冲过程，给自己学习的时间，给自己一个长远的规划。在2018年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惠若琪表示准备转型，给自己一片新的天空。从2007年入选陈忠和的国家集训队，到2017年，惠若琪的国家队生涯已经整整10年，可以说是年轻的老队员，值得被记载的名将。如果不是心脏的原因，惠若琪国家队职业生涯还可以更长。2018年2月3号，惠若琪在常州体育馆举行了退役仪式。2018年4月30号，惠若琪在北京完婚。婚后，她大部分时间在北京生活。退役之后，惠若琪创办了元气排球训练营。还做了很多公益活动，成为了体育达人。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曾春蕾是咱北汽女排的绝对主力，也是中国女排中不可多见的攻击型接应二传。在她身上还有哪些故事？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少儿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爱运动的你非常自律， 来来来，各位学员，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我提醒一下饮食问题啊，鸡蛋清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对于我们锻炼肌肉非常有帮助，但是蛋黄脂肪含量高，要是想健身增肌，必须远离蛋黄啊！ 好嘞，好嘞，好嘞！ 于是你开启了自律的健身配餐。 小明哥，这仨蛋黄就这么给扔了，你不心疼吗？ 健身为修身，节俭更养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身心自律才是健身达人。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